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你别抽烟了。你别去那儿了。你别喝酒了。你别开快车了。你别迟到了。二、你开车开得太快了。你写字写得太慢了。你睡觉睡得太晚了。你起床起得太早了。你说汉语说得太快了。 扩展。一、我头疼咳嗽，可能感冒了。一会儿我去医院看病。二、每个人都要注意交通安全。三、小孩子不要在马路上玩。